人生很鸟，所以才要聊聊。 管他的，先来杯咖啡。 嗨，大家好，我是 Peter。 我是 Kimberly 陈美彤，你好 Peter。 嗨，很开心今天邀请到 Kimberly 来到我们的中间、嗯、Kimberly 她是一位滑水的选手，但是不是只是滑水的选手，她还有非常非常多其他的身份，做很多的事情、嗯、所以今天我特别邀请到 Kimberly 来到我们的中间。Kimberly， 我知道我们很多的人在现在这个社会、嗯、可能一次要扮演非常多不同的角色。 对， 那我知道你扮演非常多不同的角色， 尤其身为女性真的其实是比较辛苦一点的。 怎么说？ 其实你看 女生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有没有出了社会啊，长大啊，男生才是当家的，一家之主要赚钱啊。可是他没有，你们没有想过，其实女生要赋予的责任跟使命是更多。比如说，我们要当妈妈，要当人家媳妇，要当人家的太太，可能还要兼顾职场上的工作。对， 而且这些都是你现在正在做的。 对， 因为你是一位妈妈， 是我有两个小孩， 两个小孩， 对。 OK， 你的小孩是已经几岁了？ 现在一个快11岁，一个快15岁、 okay. 正好都要就是青少年时期。 OK， 所以你接下来会非常非常的、 嗯、我已经在里面了。 你会有非常多不知道要求助神的时候。所以因为我的孩子还小，我最大的像7岁、嗯、最小才1岁多，所以到时候可以跟你多多的指教。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你感觉到家里有青少年的孩子真的是一个 很难的一个功课。但是我知道你不仅只是妈妈、嗯嗯、不仅是水手，你还有做很多其他的事情。 对，我有自己创业过，然后、 okay. 然后又去接触运动，因为你知道妈妈压力很大嘛、 okay. 工作压力很大，就必须要有一个地方可以 release 自己的压力、okay. 就开始运动。 所以你是先 变成选手、嗯、 所以你是先开始创业，然后运动是做这些事后来。 后来其实很多人说我现在好像斜杠生活很精彩很丰富，其实都是从我35岁才开始。 OK、 我觉得这十年快要 这几年当中我成长得很快，然后我的生活的变化的步调也很快，我其实很 enjoy 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 OK， 对，所以今天才会来这里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想要来聊一下怎么样子活出一个精彩的人生、嗯、因为我们有时候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觉得事情太多，有时候我们想去 try 很多的事情， 对， 一 try 之后发现到太多了 overwhelming， 然后我们做不了，然后就放弃很多的东西。但是怎么样子可以让我们可以有更精彩的人生？那我们、嗯、因为你刚刚有说有好多个阶段、嗯、我们一个、嗯、一个来聊好不好？所以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你一开始刚出社会的时候你是做什么？ 我刚出社会，我是从比较基层的行销工作做起。我觉得现在碰到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很茫然，所以我很喜欢去学校演讲。每一次有高中有大学请我去演讲，我都会很兴奋、 okay. 因为我觉得好像看到我以前的自己、 okay. 就是我也曾经经历过那很茫然。你知道我的大学是Civil Engineering， 是读土木的、 okay. Civil Engineering， 对。然后但是我的 Master Degree 是硕士，是读行销传播。 这两个差很多， 差很多。那因为我是台湾传统教育出身，我从国小就读台北的明星小学、 okay. 台北的明星国中、okay. 然后一路上走所谓的联考的专业体制教育出来的、 okay. 所以其实我经历了那段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是读书是你 哇、 wow, 这个成语非常的困难。 对， 可以跟我解释一下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 万般皆下品就是什么出路你都不要想，都是比较下品，唯有读书高。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是成绩是一切、 哦、 分数是一切，所以我读的是明星小学，我追求的是 我们的国中，我们的 middle school 是考上建中北女全台湾最高的学府、wow, 第一学府。 所以从小就是往这样的方向。 所以我从小我没有很多人家现在的 happy life 童年啊。你知道我从国小下课就是补习班、 okay. 国小下课补数学补中、国语有吗补，然后中学开始每天就是补习补习补习，我的人生是除了补习就是考试、欸、我没有那种什么到田野间玩。到你想像你可能在国外长大你比较多那种、 okay. 我小时候 生活， 对，小时候小时候我爸爸妈妈那时候就是因为看到台湾的教育体制是这个样子，所以就希望说让我有一些机会。 所以是不是很鸟？我的人生里面除了读书就是考试，就是书本买手书堆，但是重点就是我以前不以为这很鸟，我就是觉得这就是我的人生。那 觉得就是 一个超级乖宝宝。 OK， 对，每次譬如说，如果你问我说 ，Kimberly， 你可以告诉我们小时候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会说我是很认分的人。 OK， 我是很努力的人。 Okay. 就是什么堆到我眼前，你叫我做什么，我就是乖乖的咬牙吞了把它做完。 OK， 那你刚刚提到说你在大学念的是土木，但是到了硕士就念是marketing， 对 ，marketing 有关系的嘛？对，那这个中间，我觉得可能是你第一个 对 marketing 表示你想要读的，是不是？ 对 对对对，因为听起来感觉啦，就是看你。所以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做这个转换？因为你可能大学是因为爸爸妈妈或是考上这个， 对。 那后来你是怎么去做一个决定说，说 No， I want to， 我想要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转变？ 因为那时候在选学校的时候，其实我是大专联招。那时候选的时候，刚好台湾正逢六年国建，土木营建业非常的夯， okay. 然后就会觉得那比较有出路。Okay. 对，然后后来我爸爸就说：“哎，这个女生念这个前景看好，那我就去读了。”然后读到最后，我才发现真的那都不是我的兴趣。然后我们班上都男生， okay. 女生大概就三五个。 Okay. 然后男生还会说：“哎，你又不会喝酒，你读土木干嘛？因为台湾的土木业、建筑业，你就是要会拼酒。”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也不是我人生志向，才慢慢开始想要出国读书。所以那时候我一直在课后都在补英文，就要去考那个留学考试嘛。到毕业以后，我决定先出社会，我先去找工作，我就进了广告行销公司，从基层的专员做起，练习写企划案什么，就慢慢学做 PowerPoint 提案，然后这样子开始 了解。 工作了一两年，我才去申请国外的学校。 了解， 我就知道，我觉得是因为踏入了社会，我才知道原来我在行的，譬如说我是很有 idea 的人、 okay. 我很会想一些点子，行销点子，那我觉得这才是我的人生志向。那出国我就终于开始走自己的路，有一点后启发这样子， 但是 还比很多人还好，还快很多了。因为很多人他们可能到了三十几岁、四十几岁，还在做一个之前已经铺好的一个路。 对，可是我觉得这就是台湾一直以来，我觉得现在这几年会比较好，因为资讯太发达了，因为社群媒体等等，现在的小孩成熟很多，因为我自己也有孩子嘛。可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其实就是比较 follow 人家给我们的命令，叫你做什么，老师叫你要考什么考好，然后联考其实我也没有在选，我就是选那个分数最高落点的那个科系、 okay. 对，就是这样子。那现在比如说我去学校里面跟学生分享的时候，我都会问，叫他们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喜欢什么、我说在你们进入大学选科系之前，有没有先想过自己心里面那个热忱是什么？还是说，因为我爸是律师，所以我爸叫我念法律系，就很多小孩还是这个样子。 我了解。 对，那以前的我很茫然，爸爸说读这个好，我就读这个，我没有去想过我自己爱什么。 Yeah， 我觉得念硕士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做一个自己决定。之前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他就问我，他就说，他想回去读硕士， 然 后就问他说，为什么你要读硕士？然后他说，因为我爸爸妈妈希望我有一个硕士学位。那我就跟他分享说，其实你的 undergrad school、就是大学、其实爸爸妈妈要你念什么去念，那没关系，他们付钱你就去念。但是 graduate school 开始就是你要先去决定这是不是你想要真的一辈子做的事情。 对， 如果是真的要的话再去念，不是的话其实那是最好换一个跑道的一个时间，或者是去学习另外一个。所以我觉得如果那时候我认识你的话，我就把你的例子跟大家分享的。 对，所以出国念书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拼命，非常用功，因为我觉得那是在为自己读书。 那你后来出国念书的时候、然后读了一个你自己真的想要读的时候， 我回来以后工作我就是找广告公司。 OK， 不过你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到哪些的事情关于你自己是你之前不认识你不知道的？ 有耶、像以前你会觉得好像你做一件事情你是为了别人的满足，别人的期待。 OK， 对。那我觉得从出国读书，从我开始申请学校，然后去跑教育展，然后看学校，甚至我飞到国外都是我自己、我父母完全没有插手，他们只负责送我到机场跟我拜拜，我就去了，连住哪里全部我自己安排。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 原来我有能力可以为自己做一些事情。 Wow, that must have been so exciting. 对，我觉得 感觉非常的兴奋。 那对我来讲是一个人生的突破。然后 我 开始出国以后，然后我甚至去自助旅行，很多就是自己来。 我了解。 那以前你知道我们家就是一个很 close 的家庭，很保护的，永远爸爸妈妈在旁边给你很多的意见。那他们其实对我们非常好。我从小学很多才艺嘛，可是就是因为你要念明星学校，你要成绩挂帅，你就什么都放弃了。可是出国以后，就我觉得让我有一点焕然一新。我开始学 salsa， 然后在英国嘛，然后对，开始学跳舞，还曾经哇，解放自己体内灵魂。我就是告诉我就是一个，因为我从小很爱跳舞的，你知道吗？ 真的。 但是我不可能去读什么华冈艺校，那时候很有名嘛。华冈艺校你可以去读舞蹈科还是 了解， 但是你不可能的嘛。因为我那时候说就是读书是一切，我妈会说啊，你 干嘛要去 学跳舞能当饭吃吗？舞蹈老师能当饭吃吗之类的，很多世俗的眼光，就是那个不是正路，那个就是没饭吃的。 但是后来你去了英国。 对，我读了书，然后我去学跳舞。你知道那时候就是我会去很多 salsa club， 然后跳舞就好开心。那时候我记得我回台湾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说，我回到台湾我一定要开始跳舞。真的哦，就是我觉得让我个性变得比较外向开朗。 OK， 对，那回来台湾就开始，哎，我会去跳，我会去舞蹈教室啊，然后上班下班之后我会去跳舞什么之类的。 所以发掘了一个你之前从来不认识自己的一面。你这个故事让我想到，我有个朋友，他是我从小很好的一个朋友。那我爸爸是医生，他爸爸也是医生，所以他从小就觉得他一定要当医生。那我们两个其实两个对方都觉得从小长大我们都觉得一定要当医生。那后来当然我就转行了，没有当医生，但是他就真的继续当医生。但是他一直从小他最想要做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他想要成为美国特种部队的军人，因为他自己是他是拿美国护照的，所以他从小就一直跟我分享。然后他从小是一个他的体格是很小的，但是他从高中大学就开始练他的身体，然后就把自己练得很壮，然后他的运动真的很强，但是他现在就是当医生。然后就是因为他一直就是还是想要就是回应他爸爸对他的一个期待。 对， 然后是在几年前他才有勇气跟他爸爸说，我不太想要当医生了， 真的去从军吗？ 他没有去从军，但是他就想说他就想说我可以做一些其他什么，所以他现在就是开始在慢慢飞到试着在做其他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很棒是他的太太非常支持他，因为他太太那时候嫁给一位医生。 对， 但是他太太说你之后要做什么我都愿意去支持。所以 anyways， 我觉得人要勇于改变。我觉得后来的我是比较敢冒险的，以前我很多的热情在心里是不敢去做的。 那你那个时候是遇到了有什么样的事情，或有什么样的看见，或是为什么？是只是换个环境吗？还是 说有其他的？我觉得换环境会有改变。那真的到我开始整个人生比较大的转变，我觉得就是因为回来台湾嘛，后来结了婚，我又创业。其实有10年的时间，我是一直专注在孩子跟工作上面。每天的是、okay. 我大肚子的时候，也是在创业。刚好那时候对我又开店，然后很辛苦，那很忙碌。就这10年，我从一个身材窈窕的变成很大妈的身材， okay. 然后就是开始觉得胖胖的啊，然后怎么身材都走样。到后来，我觉得自己不能这样下去，就是很美比较累。然后我就觉得带孩子是一件非常需要体力的，真的生小孩有时候真的要趁年轻，体力非常重要。然后到后来小孩幼稚园，然后进了国小，哎，我觉得他们大一点开始，我就开始正视自己，我觉得我应该要照顾自己身体。 Okay. 所以我记得是从2014年的1月1号，我就进了健身房。 Okay, 开始运动，你知道我要改变自己。 你以前是不会进健身房的？ 我不是不进健身房，我很讨厌那种冷冰冰的器材。 Okay. 对，那我觉得我就试很多减肥，所以像我后来写书告诉大家我怎么减肥呢？因为女生很在意嘛。Okay. 那我从国外回来就胖胖肉肉，我妈那时候还说：“哎，你怎么这样这么胖？你还是要嫁人，你还要减肥一下，要交男朋友什么的。”我试了很多各种不同的减肥方式，然后就是反反复复的。那后来我下定决心我要改变自己，我就进健身房报名那个1对1的健身教练课，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间断。 哇、wow ， 我觉得也是改变自己的心态很重要。 Okay. 所以那个时候你还没开始滑水，那时候只是上健身房。 差不多了，刚刚开始滑，因为是带着小孩去玩水。 OK， 刚刚开始滑水，也是因为滑水，我发现我需要体力。 OK， 因为刚开始滑水，我记得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哇，全身铁人，很酸痛，很酸痛。然后也是这个契机吧，促使我去改变生活模式。 了解，嗯，这样子听起来，你感觉是做每件事情都很认真。 我真的非常认真， 小时候读书很认真， 很对。 到了国外之后学 salsa， 听起来也是非常 认真。而且我回来台湾真的是跳到上舞台表演。 哇！ 我是做什么事情很有果断决心，当我做的时候我就是拼命三郎。 你是从小就是这样子？ 我从小就是这样，非常拼，做什么事情都是这么拼。 那这样子会很累吗？ 我觉得个性使然，我就是停不下来。对，有时候我都会笑自己是劳碌命，就是我喜欢一直追着一件目标，就是我喜欢起来是生活目标、okay. 我没办法今天起来然后懒懒的一天然后无所事事，我没有办法适应这样子的。 我了解你的意思我了解你的意思， 就是我要一股一直要有一个动能在驱动我。 我了解，對，像我礼拜一是我休假的时间，但是到了礼拜一大概四点之后我就开始想这个礼拜很多其他的事情但是我都可以到四点之前我就是自己看电影做自己的事情，但是四点以后我就开始想、哦，这个礼拜，然后但是我会很兴奋，我会想到这个礼拜我要做的事情、这礼拜一些的会议，或是这礼拜，当然不是每个会议我都非常的兴奋，但是想到这礼拜会跟谁碰面，这个礼拜会聊什么东西，这礼拜我们要 try 什么东西，我就开始兴奋起来。我就发现到有些人大家可以周休二日，但是我周休了一天还不到我就已经想要回去工作了。 对，因为我现在就是因为运动员的身份嘛，有时候要练习什么的，那我也会给自己放假，比如说有一天休息，结果发现那天其实也没休息，因为我休息到傍晚以后我又上跑步机跑个一两小时。 OK， 对，就是还是会要想要动。对， 那你觉得那个动力是来自于什么？ 因为我从小会别人给我目标让我去追、okay.到后来我会很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 OK 我会去追求那个满足感。 OK， 对，那你说人生真的就像 Peter 你刚刚讲、人生很鸟，真的没有人是顺遂的吗？就算你今天计划很多事情还是有不如计划的时候。那我觉得我的个性改观可能是因为到中年我觉得寿喜有一点改变我，就是我从很钻牛角尖到后来我会去适应那个低潮期，然后 push 自己改变的时候、okay. 然后用期待的心 去再做下一个挑战，我仍然是这么拼、可是不同的是那个在拼命的时候我不是为了去满足别人，而是 是我自己想要这么做。那当我刚刚说生小孩那十年嘛，工作很辛苦啊，事业有上有下，小孩带小孩也有低潮期，对。可是当我跨到运动以后，哎，我从运动上面获得了很多满足感。拉了那么长以后，不小心就变成运动员，不小心因为 不小心就变成运动员。 对，我觉得就是你碰到人生很挫折，碰到很不如意、很低潮的时候 ，That's okay， 你就转换跑道。我觉得这有点像是一个水，有没有？当一颗石头摆在这，水是不是会改变那个方向？ 对。 哎，你就顺着它走吧。我觉得就是一个顺水推舟。我觉得有一点就是 let go and let God 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Okay. 我觉得信仰改变我，就是我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失败，然后很挫折，哈，我怎么没有？而不是我说，it's fine， 那我就试试这一条路。哎，试一试。你知道，我从2014健身到现在，我手上11张证照，我变成健身教练，我每天有教不完的学生，就莫名其妙在人生40出头又变成教练， wow. 就是好像帮我开拓了很多斜杠生活。 那你刚刚有提到，说，就是之前遇到一些的挫折。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来聊一下。 可以啊，可以啊。 因为这感觉到是，因为你之前说你是一个很努力的人，但是我相信努力其实最大的，我们遇到挫折最大就是怎么努力感觉到那个结果没有我们预期到的那个，因为你也知道也不是自己懒，也不是自己不努力，也不是自己可能不够聪明。那你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你那时候遇到的。 我举几个例子好了。譬如说以前我不是在读书吗？我说我念的是明星中学。 Okay. 我的目标，我的志愿填的就是第一要嘛，我一定要北一女。再来就是一定要师大附中，最差最差第三志愿我一定要念到中山女高，就是 因为我们很多的模拟考、okay. 有没有，你会看到老师就大概会帮你啊，你这学生 expand 你、 哦、 就考进什么学校。结果你知道我的高中连招寒窗苦读三年，真的是寒窗苦读。我每天我爸那时候还你知道去请老师算风水来家里看风位，说这个就是文昌位。你知道我家文昌位在哪里吗？在阳台。 文昌位， 对，那时候就为了读书嘛、okay. 都会去庙里那个天什么天主公还是什么、okay. 去放你的学号牌。 所以请问在阳台意思你在阳台读书？ 对，我爸真的在阳台。 真的假的？ 阳台哦， 哇哦、wow. 你知道人家是阳台冬天，你知道我爸还为了那把阳台弄了窗户、wow. 弄了窗户避免冬天会冷、wow. 我突然觉得喜欢恶作剧的人绝对不能去当风水师。因为我喜欢恶作剧，如果去当风水师的话一定会告诉文昌是在你的马桶上面。 反正那个年代呢，我爸就请风水师来看了家里文昌位在阳台，我爸就把阳台装了窗户避免下雨什么、okay. 装了窗户把书柜都放进去，然后放了一张书桌在阳台，我每天在阳台读书，然后读到早上，常常这样就是为了联考。结果不好意思哦，我考第六志愿，就是我这么的努力、wow. 永远在学校看榜单是要从第一张找名字，结果后来我的高中联考考到了第六志愿，你知道晴天霹雳，那真的是跌到了人生谷底。你会觉得我努力了这么多年，中学三年嘛、嗯、就是为了这个联考一试定终身，结果我滑铁卢考差了，太紧张嘛。然后老师，我记得老师跟我说你怎么考这样、嗯、然后同学就用那种哈眼神，我的朋友都进北一女，不然就是、嗯都是很好前面的志愿第六志愿，那当下我就我怎么能读，太丢人了、嗯、太丢脸，我也不要重考嘛，因为不好看。后来就去专科联招，对，专科联招就是好，就退而求其次，专科联招的时候我就是一定要考第一志愿，果真就专科联招就考第一志愿，进了台北工专，那时候是专科的第一志愿嘛，然后顺理成章就念了理工科、okay. 所以其实你说当下觉得很鸟很倒霉，怎么好事永远我运气都不在我身上，我每次很拼命，然后运气就是这么差这么背、嗯、可是你现在回头过去看过去的事情，其实那没有什么不好、欸、也因为我读了理工后来选了土木念五年，专科要念五年，念完以后我反而去就业，然后反而发掘了自己志向，反而出去了读书、嗯、所以未尝不是件好的改变，可是当下你会觉得、嗯、 但是你那个时候我觉得蛮特别，是你那个时候这么努力，但是又不是读一个你想要读的科系， 嗯， 对不对？因为那个只是填志愿嘛， 对， 不是， 可是你就觉得 你可能不是从小觉得说我要土木科， 对，可是很好，因为那时候土木是第一志愿，而且我有一个学姐叫英琦，那很有名的营建的一个女强人，对，一个企业的老板，那我爸就说：“哎，像英琦，就是你学校毕业，就是土木毕业的，那你可以当他学妹，这也是很光荣的事情。Okay. ”那就去读了。可是又是回到以前那种个性，就是哦，什么大家要做，我就是满足大家的期待，我就做、嗯，我还是很认真哦，我每天下课图书馆读书，对， 很认真，但是只是在满足人家的期待。 对，所以我觉得过往是这样子，一直碰到挫折，可是我还是持续去努力。Okay. 我并没有说我就放弃自己人生，我还是努力，那走出不一样的路了。我觉得其实未尝不是好事、啊。 你这边讲到一个我觉得蛮棒的一点，就是虽然你那时候是在努力，但是也不是在做自己想要做的事，但至少你那个时候在努力里面学习到努力认真的重要性。 对， 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如果我还没有找到我想要的，我就不努力，我就不认真。但是其实你在那个过程里面你抓到一点，就是虽然这可能不是我真的特别想要，但是你学习到努力， 愿意去努力的这件事情， 对，然后后来你找到自己的 passion， 自己想要做的时候，同样的这个原则，同样的这个方式，你就可以用在你真的想要去做的事情上 面。我觉得这是塑造我的个性人格，就是我是很坚持的人，不论当下的目标可能当下不是这么好，那我觉得也蛮好，就是你愿意去付出，你愿意去度过这个时期，因为人生时期有时候不是你掌控，就像你不能说你今天是学生说、哦、我远大抱负我不要读书、嗯、不行，因为你当下的身份你就是一个学生，你就是要走过去、嗯、即便你不是很爱读历史地理这些，像我女儿现在会说妈读这些历史到底要干嘛，根本没有用，可是我说不是有没有用，这就是你当下的责任， 没错， 你必须要走过它，这是一个 我觉得有一点像是心智的磨练，当不顺的境遇他给你的就是那门功课，心智的磨练。 对，我的太太她小时候学钢琴，然后她妈妈就跟她讲过一句话，她就说，因为她以前不想学，那她妈妈就说我要你学不是因为我希望你成为一个音乐家， 对， 但是我要你学习怎么去克服，然后坚持一个， 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 对， 所以她妈妈就跟她讲说就是我的岳母就跟我的太太小时候跟她讲说，你可以学习到几岁，那到那你到那个年龄之后，你就可以自己决定你要不要继续下去。 对， 那他就真的坚持学到那个时候，他后来再做个决定，我想要继续学下去。所以像我的太太，他就用同样的这个原则在教我的女儿。 我女儿也是啊，我女儿学钢琴4岁， yeah. 对，一直弹到今天。 这是个很好的，这是个很好的学习，真的。所以后来你真的找到自己的 passion 之后，比如说在 marketing 的里面， 对，我回来以后一样，就是你知道，就连找工作，好运仍然不在我身上的啊。我出国那同样回来丢了几个大公司，结果还是我落榜，我的朋友进去了那个公司。我一直觉得奇怪，我明明就不错，到底我为什么很多事情总是好像到最后哎就落空了、okay. 我觉得我已经有一点点，就是从小这样走过来，我已经有一点点习惯，我努力不一定有好的结果，我努力不一定就有我期待的那个、okay. 那个 outcome 出来、okay. 你知道吗？对， 那你中间学习到是什么在这个里面？ 我还是一样啊，那没有， 我就是嘛 A 不行那我走 B 嘛。我觉得可能也天生的就是那种稍微乐观一点心情，我就后来去了另外一家公司、 okay. 那去了另外一家公司，也因为这样子我塑造我之后有机会可以去创业。我就想 怎么说这个过程， 因为如果我进了那家所很有名的明星光环的那大公司，就会像我朋友每天工作到打卡都是隔天，你知道吗？12点、哦、一点才打。对，当然他后来这10年他在那个公司爬到了最高的位置、 okay. 对，可是我不同的路，后来我有创业的机会。 了解。 然后对，我觉得这就是人生，当你 A 不行走 B， 不要觉得 B 就是不好，人生没有永远只有一个出路。我觉得我小时候年轻会觉得只有读书是好的出路，你只有考到好的学校，好的成绩，好的光环，你才会有好的人生、嗯、但是后来我慢慢越大，我会越发现人生不只只有一种选择、 嗯、 那虽然我没有到那种大公司的光环去工作，但是我创业，创业的路上我学到了更多、 嗯、 对，我觉得就是不同的发展。 对，我们的那种恒毅力啊，我们的努力不是只是用在走同一条路上、嗯、其实是可以用在找出哪一条路是我们需要去走的。 对， 同样的这个 principle， 同样的这个原则、 嗯、 可以用在这个上面。 那你后来进到公司之后然后开始工作，那你刚刚有提到说是因为后来当了妈妈， 嗯 OK， 然后有了孩子、 嗯、 然后希望在就是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回到健身房开始去运动、 嗯、 所以你回到健身房去运动，然后去然后滑水这些东西。 对， 在的过程里面有没有遇到一些不如所期不其所欲？ 当然也有啊，很多就是又是一样，又是努力，当然努力不一定又会，你永远不是你第一的嘛、 okay. 可是我觉得我发现心态变了。 怎么说？ 以前我会斤斤计较那个分数，你知道吗？我可以因为一两分哭到在厕所踢墙壁、 wow. 对，可是我觉得也许是年龄比较长，然后我在水上运动比赛我比较豁达。对，而且我知道 我是一个大小事都祷告了， 我会觉得神让我经历每一段事情、嗯、高山低谷，这是他有用意在、嗯、所以我的观念翻转的是我变得非常的正面吧。曾经有一次在国外，有一个国外的选手，我们在澳门比赛，他跟我说 Kimberly 你明明就输，你为什么这么开心？你站在第三名讲台耶、yeah! 好像你是第一一样。他就说为什么你可以如此积极乐观又正面。我说哇，人家觉得我是积极乐观又正面，我以前不是这样的、 okay. 我以前很钻牛角尖，然后很 失败的时候我会很伤心，就是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现在我很乐观豁达去接受那个失败带来给我的功课、 嗯、 对，我会比较看重就这件事情带给我的是什么。像有一次去日本比赛，我们飞机飞了以后又坐2个小时车程，然后到熊本去比赛，结果你知道我的初赛就被刷掉，而且还是 top 6 go to final。 你知道我是那个榜单画了一条红线，我是红线下面第一位。 哦、 哦、oh. ，我从第二天开始就坐在河边冷板凳帮人家加油、oh. 对，可是以前的我可能会、啊、我这么的辛苦努力，然后飞这么远还花机票钱什么，然后这样你以前可能会有这种心情出来，可是后来的我会觉得哇，我可以因为这个比赛我才有机会来熊本，然后看到不同人去旅游不同的城市、嗯、我觉得我变得比较豁达。 你的成就感已经不是只是因为努力的结果，而是因为努力的过程， 对， 你就已经开始找到那个成就感。 对，得失已经不是那么困扰我。那你知道我后来回来教我小孩，我也去学校教学生，就是当你碰到一件很鸟的事情的时候，请你拿出一张纸跟一支笔、嗯、写下三件你觉得很 appreciate 这件事情带给你的收获、wow、这是我给自己的练习，我真的会写、哦、我都有写日记的习惯、okay。输了你知道我回来我就跟小孩讲故事，你知道吗，熊本熊你看过电视有吗、嗯、妈妈亲自去，我知道熊本熊，还有你知道熊本是一个吃马肉的都市、okay。 就是我会写下三件事情是很 positive 让我从这个旅程也好这个事件也好一份带给我从低潮里面看到的亮光， 了解， 就三件。所以学生也是，他们我很讨厌你，我恨死你，我说你写下三个你觉得他可爱的地方就是挤破头你都要写，这是一个练习，人生的快乐是需要练习的， 对， 没有人天生就是很乐观，你需要练习让自己去寻找正面的那个光，对。所以后来每当比赛输什么，因为我有写日记习惯，我都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在脸书分享，不管这你看有人比赛失败就掉掉不到就不写了、嗯、你明明出国比赛代表国家你也不写、嗯、可是我就是要分享，所以我每一次分享后来大家已经被我洗脑习惯，你不是每次都赢，我都看你写 FB， 我说没有，你再回顾一下其实那场我是输的，可是我写的东西 写的好像自己赢的， 就是写的很 positive， 因为我也是这样子帮自己洗脑、嗯、去鼓励自己从低潮里面很快就会翻转观念就站起来。 对，我觉得你刚刚说洗脑，但其实你就是在告诉自己另外一个故事。 对 对，就是这个故事，这件事情它的解答，这件事情它的解读，这件事情你要怎么去看待它， 对， 这是在你自己的控制权的手中。 没错，而且你会发现当时间走过很久的时候，你会记得你当下写下来心情好的那一面。嗯，可是如果你一直去陷在那个泥沼失败的那个泥沼里面，你就会一直记得挫败挫败挫败感、嗯、可是我会让自己去像我回家我就每一次都有故事，妈妈这次输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嗯、然后什么我都把它当作故事跟小孩讲，因为你故事不可能永远就是公主王子过着从此过着美好生活嘛，不是这种的故事版本、嗯、所以我觉得我后来的经历很多是变成他们书本上教材有一些看不到的，或是妈妈亲身经历经过了什么事情、嗯、那也因为高高低低的、欸、引导了我后面接下来的发展、嗯、对，像刚刚说我是不是三月到十月我都在比赛、欸、我就已经习惯每一年这种选手生活，我好喜欢出国去比赛，因为那是我一个人，然后暂时我老公可以帮我看着小孩，我会觉得人生很热血， 对， 结果偏偏到2020发生什么事、嗯、疫情，我本来三月要飞哪里飞哪里都开始 pending、cancel 什么就一直没了嘛，对，就突然你知道选手没有舞台是多么鸟的事情，对不对、嗯、那时候苹果体育日报来采访就说我们想要采访选手疫情下的小确幸，他没有掌声没有 spotlight 的选手能做什么呢，他就开始采访各个项目的棒球的篮球的，然后也来问到我采访就说哎、欸，你们疫情现在没比赛你都在干嘛，很多人都你知道开始生活每天就可能在家里没事啊，然后这样子浑浑噩噩，也许，可是我觉得这又是一个转机。你知道我那时候记得我起床，因为我习惯祷告，我就会跟自己讲说，我说神啊，只有你知道我的舞台在哪里，你不会因为今天我空你给我了这么多的恩赐 talent 结果就这样没收了，我就算没有了舞台，我相信你会为我开创另外一条路、 okay。 结果就是在那时候诶，反正我每天都在健身，不如我去考执照， 健身执照， 对，我就开始就很多比赛 cancel 了嘛， 对， 然后我就开始哎考执照，然后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有出版社因为每天发了我的脸书，就是我有一个热血人生的一个粉专，他有一个总编在里面看我的分享看了一年，他传讯息给我说 我觉得你的文章都好激励哦，你愿不愿意让我们帮你出一本书？ 哇、wow ！哎， 你知道，我觉得是不是就是那个 timing 又来了？当你好像看似一场一个门关起来了，你没有比赛了，我不能出国，我突然开始有一点当下会有点恐慌啊，没有比赛了，那接下来我要干嘛？哎，我就开始写书了， okay。 所以2020我花了10个月，我在2020的10月份出了我第一本书，就在讲我的热血人生的心路历程。 Wow。 然后也在那个时候后来考了证照，然后我就开始教课，就开始学生说哎、欸，我们也有在看你运动，你可不可以教？那有了证照我就更名正言顺，觉得可不会误导人家，我就开始教课，教课就学生越来越多。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好像人生永远有转机，即便你现在当下可能看不见希望，看不见盼望，可是当你用那种 open mind 的心情，你会有很多意想不到 的果效出来。 我听你这边分享说，你在每一次的失败跟每一次的感觉到的 低潮 的时候，你的做的决定，我相信那些都不是你原本来的那个， 真的不是， 但是你在当下你做了一个决定、你做的决定是不是只是这个结果，而是这个结果它不会代表你，这个结果不会代表你的价值，你的身份， 对， 不会决定你的未来。其实在每一次的这些危机或者是低落的里面，都可以去想到说那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可能性可以在这个中间。 对，我会一直去记得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很快乐。很多的契机就是我当下决定这件事情的结果并不会代表我，不像以前你要联考没了我就是失败，可是现在这个是我愿意再努力，我愿意再 try 再去尝试。我抱的心态就是因为我好喜欢这件事情、对，那想法已经不同了。 没错。那 Kimberly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刚刚有提到说有时候的滑水的比赛的过程里面，它的结果可能不是你原本所想象的，那有没有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那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这个中间你发觉到什么？ 其实比赛这么多年我大大小小应该40场都有了。对，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不在意得失的，然后因为下一场又来，我可以很快就你知道这场水上比超鸟的，明明练了很久就居然输了还是怎么样，我会很快又鼓励自己再站起来，所以我总是觉得自己很正面，我不会被这些输赢给捆绑。但是直到去年，就是努力了这么久终于可以拿到世界杯的那个比赛资格的时候，我也是很开心，就是啊，觉得练了这么久去比赛，那一场我也表现得很好，我就觉得胜券在握了、你知道吗，就是几乎是自己的，没有第二，没有第一也有第二的那种感觉、对，比得很好。然后结果其实就是拜科技所赐，因为现在疫情我们没能够出国去比赛，就变成是从云端进行、所以全部都是仰赖科技、去进行画面的播送的等等。结果后来是因为录影设备出错，我的画面没有被送进去，结果后来、对，就是当下我就是我慌掉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在这边滑，你在台湾的水上 滑， 对，是，然后就是 那影片要播到国外的地方。 对， 对，那他就是其实美国大会那边有国际的裁判，他们会去、去，而且是3个不同国籍的裁判，他们会去做评审嘛，然后再去、再公布。对，但是就是我的，而且是 final 的结果，就是在 final round 的时候我最好最精华的那一段就没了，他就说画面那个 file broken。 对，就我当下就是你知道吗，那种打击，我已经很久没有经历那种低潮的感觉，我觉得我努力了这么久，而且不是我表现不好，为什么会， 其实也不是你可能控制的事情， 对，为什么会让这个事情发生。你知道我下水一样我都在水边祷告，我总是觉得、一切交给神，而且我记得我那天下水前我还发了文说我就尽自己努力，然后结果我就 let go， 我觉得一切就交给上帝，然后我就觉得自己要表现很好，我就觉得神真的是很爱我，因为我努力了这么久他让我表现很好。 有时候表现很好之后我们就那我把他抓回来，我把他抓回来， 你知道吗， 我记得我滑完我还传了简讯给我先生说，我说It's my best run ever。 Wow。 对，你知道吗，我还觉得哇真的很棒，结果后来发现那个画面不 OK 了以后，结果台湾的窗口就帮我申请说让我再滑一次，可是那已经是 一天后。 了解。 对，而且那水况你知道就当下天时地利人和就已经不是，而且我心情整个备受打击，我就滑不好。 我了解，第二次不代表。 对，我第二次的结果就不好，而且其实那是有点策略性，就是我第一趟 run 的时候因为很好，我第二趟就是拼比较难 risky 的动作，那第二趟当然就没有那么好，可是我已经因为有第一段很棒的 我就觉得成绩还是很棒。 有时候这些 performance 就像那个 flow， 有时候那个 flow 一被打断之后你就很难 再进去。对，而且重新他们给我的是我本来不接受，然后他们说给我第二次 second chance， 我只能滑一半，因为我的前面的 file 坏掉是前面一半，他就只给我一半。 那你觉得上帝那时候让你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当下我就是觉得我有一点在跟神吵架，我就觉得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你怎么这样扯我后腿？你对，可是我先就提醒我说，我觉得你要好好思考神为什么要给你这个结果，这太不可思议了，因为这么多的影片为什么就那一段出错，而且为什么是在你表现很好到后来才告知你发生这事情，就有一点是神给你真的又把它拿走，让我从天堂掉到谷底，你知道吗？所以 我哭了，真的哭了几天，然后我就是每天听诗歌祷告，我一直在想，对，你要告诉我什么。后来我回到水上，有一天就是夕阳落下，你知道那个阳光洒在金黄色的傍晚，然后夕阳水上，你知道 我在练习，然后失误，我就掉到水的时候，我一抬头看，我就我起鸡皮疙瘩，你知道，我就哭了，我在水上哭哦，我觉得啊，原来我冲太快了，我一直在冲。这几年，但你知道，一年为了要积分，累计那个积分，你要到 top six， 你才可以去决赛，就是世界杯那个资格赛。我真的是，就是都是在线上赛嘛，比赛，然后教课，我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很忙碌。我以为我不在意得失，我以为我在意的不是那个光环。事实上，神借由这一次去让我反省。Okay. 我真的不在意吗 ？No， 我很在意啊，不然我就不会这么的难过。觉得我本来心里还预想，你知道有个冠军话，世界杯 Master 冠军，我就有一个这个，那不小心心里就会有一些小剧场。 了解。 对，所以我觉得上帝可能他就是要把我拉了一步，让我跌了一倒，说小孩啊，你不要只顾着往前冲，你看看周围的风景有多美。所以因为当下我在水上那一刹那，我说这么美这么美的景象，你知道真的是起鸡皮疙瘩，我就哭了，我说好美好美，这才是我为什么想做这件事的初衷。原来我一直在意的是那个世俗的那个光环。对，那我真的我后来祷告哭，我不是因为输，我是觉得很难为情，你知道吗？我怎么会是这样，因为我当下很生气，我还骂了人，然后我还去对那个录影的人去生气，我很凶，我说你们是，我甚至还觉得你故意的吗？你知道吗？我觉得 我真的的态度，我后来去反省自己的整个过程，我觉得我很糟糕，因为我还去传话渲染，去告诉我的教练说发生这事情是因为别人的失误，我就把一切罪都怪罪到别人，可是没有人希望这个事情发生。 对， 可是因为当下我急需一个出口，我就把这些错都怪罪给别人。对，结果反省以后我才知道，原来神要我经历的其实不是的比赛输赢，而是我应该把这个美好发生在我这个年纪的美好去鼓励更多像我一样年纪的女生。 okay. 结果上岸的第一件事情，我就去告诉协会，去告诉我教练说，我明年的重心不是在比赛了，我明年的重心是在传承。 okay. 对，所以我后来就马上开了女力计划，就是我要付出我的时间，不是练比赛，是去带人练习。 wow. 然后我就开始招募，我就在我的粉专上面写说，我想要带像我一样年轻，你是妇女也好，你是职场女性也好，如果你对水上有兴趣，我带你陪你一起滑。wow. 我要陪你踏出第一步，你知道吗？我预计本来当初十五二十个，结果来了两三百个，我的讯息被塞满了，很多女生就开始写心情故事给我，每一个来报名都说，你知道吗，我是个妈妈，我也曾经有热血梦想，但是因为是妈妈我都不能让我们看到你，很羡慕你有很热血的人生，其实我以前也曾经有梦想，就大家都写心情故事给我，我突然有一种感动。原来我可以激励这些人，然后我就开始带，我目前已经带快一百位了。 是， 对，我就是给自己目标，我说我要带365个素人站到水上， 不是要你去当选手，而是去体验在水上的美好。所以很多人是怕水的，很多人是不敢做的，都来寻求人生解锁，然后在水上一站起来就耶，我成功，我挑战自己。哦， 那个的满足感， 对 ，yes， 就是那个的满足感。我那天在脸书分享，那个满足感胜过我自己去比赛。Oh my god， 那种感觉，我现在讲鸡皮疙瘩， 我了解，我了解，就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位牧者嘛，所以我有时候看到就是我在带的人在台上讲到，然后或者他们做的，我都会有一种很就是高的成就感，这是远胜过于自己讲到或者是自己就是看到人家在 shine 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哇，这才是真正值得的。 所以我觉得做了那么多年，你说比赛也好，我发现我想要的不是输赢的当下那个快乐，可能三天五天，可是你去做传承跟分享这件事情，那个满足感是好满哦，哇，就是身心灵嘛，我觉得比赛滑水是一个身体的满足，因为哇，释放运动流汗啊，什么很开心的满足，就是心的心态上满足啊，我赢了，我光环，人家哦好棒棒啊，你这个年纪好棒棒啊，有没有？人家找我去演讲，因为你这个年纪去比赛还赢，很多是因为这样子找我去演讲分享，哎，很开心。可是那个灵里的满足，就是你去给，然后你去让看到别人的成长，对，然后后来。那种感觉是哦，我想要追求的是这个，不管是后面的衍生出来的很多的工作，我现在我在追求的就是那个的满足，让我觉得真正有意义。 所以 Kimberly， 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然后听到你不仅是做妈妈，不仅是滑水的选手，不仅是有创业，然后也有教很多其他的人，在这么多不同的帽子，你斜杠非常多不同的事情，然后扮演非常多的角色。那你在斜杠这么多事情的时候，你怎么样子去定义什么才是成功？ 我觉得我很一直以来我就会问自己的这个问题，我做这么多事情，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一直比赛，我到底要收集多少块奖牌？我家已经有一个桌子，现在放的不只是小孩，都是我的。那我到底要比多少场我才满足？或者是你说我为什么去教健身？很多人说你拜托几岁，你又不是靠赚这个时薪过活，那你干嘛这么累这么辛苦，每天排这么多课去教人？你到底想要什么？我常也问自己，我现在做这么多事情，你说出书也好，然后很多业外的收入，业外工作也好，我追求的是难道是赚更多钱吗？也不是啊，我很多工作是没有在赚钱，我带滑水去陪人家滑水，是我付出的是时间，那人家说你需要这么累吗？我想要的是在每一个不同形态的工作上面，我现在在追求的就是心灵那块的满足，就是我觉得那个带给我的意义是可以维系长一点的。因为我做那么多事情，奖牌比赛好了，或是你赚了那么多钱，那你最后都带不走，就像 shopping 女人那样，朋友常跟我说，你要不要买那个包什么什么，你都没有买到什么什么。我后来就问说，我今天买到这个，我下一个我可能没看到，我也没买到，那我到底买那么多要干嘛？我就会一直问自己，我想要的是 shopping 花钱买到那个东西，那个快乐能够让我快乐多久？对，我最近会常常问自己这个事情。所以我希望现在每一个目标，每一件事情想要去做的时候，都是我认为是能够帮助到别人，然后能够让我觉得很有意义的，我才会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值得去做跟成功。 OK， 所以在斜杠的里面，是在每一件事情上一定要找到它的价值。 对，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全力的去摆上？ 对，那出书也是因为我把自己的心路历程，我以前的改变转变，以前跟后面，因为很多人是后半段才认识我，就说啊，你人生胜利组啊，你事业很好啊，成功，然后运动也很成功，比赛又拿奖牌，你什么都很好，你都很 lucky。 我想要告诉别人以前我失败的挫折的点故事，去跟他们分享，其实我以前不是这样的，我怎么样转变成现在，跟我正在学习的 了解， 那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 对，非常的好。我们今天聊得非常非常的多，谢谢 Kimberly 你在我们中间， 谢谢 Peter， 谢谢 分享这么多你过去人生这些的经验，从学生到出社会职场，做妈妈，然后后来成为一个选手，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有好多的东西是我们值得去学习，然后也是可以让我们一些不同的看见。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管他的先来杯咖啡。我们每个月都会有新的 episode， 有新的一集出来。如果你喜欢这个 podcast 的话，请你可以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也是在上面给我们一个 rating。 如果你觉得很棒，就给我们五颗星，五颗星应该是最高，对，六颗星没有，五颗星是最高。那如果你觉得没有很好的话，还是可以给五颗星，如果你愿意的话， 鼓励一下。 对，但是可以把这个分享给朋友。如果你每次分享，这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做这个是值得，是有价值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见。